认真，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，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抓回 baby 都想当， 相信

伴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我做我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总是混乱我像达标，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眼睛光照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不做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眼眉态已叫我醉倒。

出现，谁？